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如果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少欢乐将会流失？如果没有奥林匹克精神，多少渴望将被掩埋？公元394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被废止。在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2008年，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对奥运会张开了他热情的怀抱。中国作为奥运会的东道国，意义极为深远。它使得占世界1/5的人口亲身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使奥林匹克精神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人们都在期待，神秘的东方古国会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怎样的精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北京2008奥林匹克运动会，关注咱们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早在1908年，一本名为《天津青年》的杂志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第一问，中国何时能够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第二问，中国何时能够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第三问，中国何时能够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一声声的呼喊，在那个中国人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显得如此的悲壮与高昂。这恐怕是中国人对于奥林匹克运动最早的关注和畅想。谈起中国和奥运，以一个名字我们是不能不提到的，他就是在中国最早倡导奥林匹克运动的著名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张伯苓先生。张伯苓先生以倡导爱国教育和重视学校体育为教育界所钦佩，他积极地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历任各界全国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张伯苓是旧中国对奥林匹克精神理解最深刻的人之一。1901年，他首创了体育课，被我们沿用至今。1907年的10月24日，张伯苓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的第5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建议中国要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与奥运。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随后他便开始大力的宣传奥运，为中国早日加入奥运大家庭而四处奔波忙碌着。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即将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了，当时正值中国918事变前后，伪满洲国突然向主办国提出了参加的要求，并且宣布东北籍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和中长跑运动员于西卫两人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比赛。这个消息被公布之后，一时之间是举国哗然。时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的张伯苓先生非常的震惊和愤怒，他当时就拍案而起，立刻和张学良将军一起商讨对策。在当时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宣布派刘长春和于西卫二人组成中国代表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后，张伯苓则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等报名，挫败了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的阴谋。张伯苓的行动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奥运意识，而刘长春在1932年和1936年两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作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注定要在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与张伯苓、刘长春相比，宋如海这个名字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非常的陌生。这位民国时期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是中国亲临奥运会现场进行观摩的第一人。1928年的7月28日，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开幕式上，中国的两位代表，中国驻荷兰公使罗中仪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坐在众多的来宾当中，深深为当时现场的气氛所感动。各国运动员进场时队伍整齐，观众们则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最令人激动的是，每支队伍进场时，观众们齐声高呼该国的国名，让两位中国代表的心情一时间难以平静。宋如海一边用心地观看每一个入场细节，嘴里一边默念：“奥林匹亚，我能比呀。”奥运会上前三名选手要接受颁奖，同时为第一名选手所在国奏响国歌，全场人士起立脱帽致意，让宋如海感到了一个国家所受到的尊重，而这正是当时的中国需要得到的一种尊敬呀。1930年，宋如海根据在这届奥运会上的所见所闻，出版了《我能比亚世界运动会丛录》。他写道：“奥林匹亚原系古希腊运动会之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亚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是无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世皆需要决心、义勇，便能与人竞争。” 沉睡了1000多年之后，奥林匹克运动终于在19世纪末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现代奥运会经过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创造了怎样的千古盛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旧中国参加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次，参赛的运动员共达到了69名，其中包括篮球队和足球队，算是实现了天津青年提出的第二个梦想。当时在亚洲无敌的中国足球队征战柏林的过程却充满了辛酸，巨额的旅行费用毫无着落，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却拒不给钱，足球队无奈只得决定去东南亚闯荡江湖卖艺，凑经费去柏林参赛。大家乘坐法国游船去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后来又上缅甸和印度，每到一处通过比赛得到路费。为了多拿些钱，场场都得赢，所以主力队员都得上场。于是 这些人先后踢了24场球，取得了21胜3平的成绩。经过了2个多月的转战和苦战，球队终于筹到了20多万元港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柏林以后，主办方甚至都没有为中国足球队安排练习场地，球队只能找些狭小的地方做些练习活动。比赛的抽签结果，中国对英国，结果0-2被淘汰出局。同样的，中国篮球队在柏林也只是取得了1胜3负的战绩。在这届奥运会上，只有男子撑杆跳高的福宝卢通过了预赛，但是在决赛当中他仅仅跳过了3.84米，同样名落孙山。当时甚至有报纸刊登了题为在鸭蛋上的漫画，讥讽中国队。画面上是众多中国选手蹦呀跳呀，但是脚下却是一个大大的鸭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也翻开了全新的一页。1952年，中国应邀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由于到达的时间过晚，很多项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游泳选手吴传玉在100米仰泳比赛当中游出的1分12秒3的成绩，成为了新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留下的第一个纪录。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再次组团参加。徐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比赛中为中国夺得了有史以来的首枚奥运会金牌，也宣告了奥运会上中国时间的到来。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队一鸣惊人地获得了1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第四位。之后虽然经历了汉城奥运会的短暂低迷，但是中国军团上升的势头并没有改变。中国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了16枚金牌，再次位列金牌榜的第四位。1996年在亚特兰大，中国队依然保持了这个位置。但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则一举夺得了28枚金牌，跃居金牌榜的第三位。而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派出大量年轻选手的中国军团仍然拿下了32枚金牌，超过了往日世界体坛的超级大国俄罗斯，跃居金牌榜的第二位。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和发展1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国对于这个全球性活动由茫然不解到积极参与其中，并最终以奥运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出色发挥，证明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实力和水平。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冠军，在短短的半个世纪时间中，中国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体育已经成为了我国人民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成功地举办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中国人萌发了举办奥运会的想法。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如春风吹拂着整个中国大地，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迈得更加的稳健而有力。中国北京向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提出了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开始了北京第一次奥运会的申办尝试。虽然1993年9月23日在国际奥委会全会蒙特卡罗的表决中，北京以2票的劣势输给了悉尼，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参与奥林匹克事务的决心。1998年11月，北京市正式向中国奥委会递交承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书。终于，2001年7月13日，北京如愿获得了第29届奥运会的主办权。2008年，奥运会首度在中国举办。这时，距离天津青年提出的那3个问题，恰好过去了100年。2008年，我们终于圆了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想。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 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新建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有两座别致的奥运体育场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鸟巢和水立方，它们分别是国家体育场和国家游泳中心。它们不仅见证了2008年奥运会的筹办进程，更记录了中国人在建筑技术和科技领域的不懈追求与雄厚实力。更重要的是，这两座场馆不仅服务于奥运，还能使北京市民受益匪浅，并作为一种符号，永远地传承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奥运梦想与光荣。鸟巢与水立方这两大标志性奥运场馆，有着足以吸引人们眼球的超常规外表，有着鲜明的几何对位空间关系，圆与方，曲线与直线，固体与水体，代表着不同的性格特征，诠释着动与静、刚与柔、阴与阳的东方理念，具有十足的东方韵味。鸟巢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它形如孕育生命的巢，像是一个摇篮，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设计者们对这个国家体育场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处理，只是坦率地把结构露在外面，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建筑的外观。整个体育场的结构组件是相互支撑的，形成了网格状的架构，外面看上去就仿若树枝支撑的鸟巢一般，其中包含着一个土红色的碗状体育看台。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镂空的手法、陶瓷的纹路、红色的灿烂与热烈，与现代最先进的钢结构设计完美的相融在一起。整个建筑通过巨型网状结构联系，内部没有一根立柱，看台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任何遮挡的碗状造型，如同一个巨大的容器，赋予了体育场以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这种均匀而连续的环形也将使观众获得最佳的视野，带动他们的兴奋情绪，并激励运动员向更快、更高、更强冲刺。在这里，人真正被赋予了中心的地位。鸟巢钢结构所使用的钢材厚度达到11厘米，以前从未在国内生产过。在鸟巢顶部的网架结构外表面上贴着一层半透明的膜，使用这种膜之后，体育场内的光线不是直射进来的，而是通过慢反射，光线变得更为柔和，而由此形成的慢射光还可以解决场内草坪的维护问题，同时也有为坐席遮风挡雨的功能。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的鸟巢，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第29届奥运会的三大主题。此次清洁环保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落户鸟巢，不仅是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三大主题的极好体现，同时也对于提倡使用绿色能源、有效控制和减轻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倡导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良好的示范效应。临近鸟巢的水立方与鸟巢共同形成了天圆地方的格局，被誉为是北京奥运会标志性场馆。可以容纳 1.7 万名观众的水立方，在设计上采用了水分子的独特创意。与其他的奥运场馆不同，水立方是唯一由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捐资建造的。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多人捐资9亿多元，他们用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筑起了这座水晶宫。相对于鸟巢的大气阳刚，看似温柔的水立方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多面体空间钢架结构技术，而水立方的外膜成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构造最复杂、综合技术最全面的膜结构安装工程。水立方的建筑外墙分布着3000多个不规则的气枕，犹如一个个水泡泡的膜，具有较好的延展和抗压性，每一块膜都能承受1辆汽车的重量。 暴雨、冰雹、沙尘暴就更没有问题了。由于每一个水泡都是独立存在的，小面积的破损并不会对整个建筑造成影响，而且仅用专用胶布就可以轻易地修复好。另外，水立方的通风、消防、隔音和清洁问题也都得到了顺利和妥善的解决。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清洁采用的是虹吸原理，雨水自然落下就能起到清洁作用，而这些雨水还能作为中水被循环再利用。整个水立方没有使用一根钢筋、一块混凝土，它的墙身和顶棚都是用细钢管连接而成的。另外，由于水立方采用了特殊的膜材料和相应的技术，使得这个场馆每天能够利用自然光的时间长达 9.9 小时，一年下来8万平方米的水立方将节约大量的电力资源。 奥运会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社会的前进，映射出人类对超越自我、超越昨天的追求。现代奥运会经历了哪些风雨，创造了怎样的辉煌？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雨历程。 2005年11月11日的傍晚，新中国最古老的体育建筑北京工人体育馆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夜幕临近的时分，北京进入了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在为这个重要时刻举行的纪念活动中，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五个泥人化的娃娃形象组成了福娃。福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奥林匹克的五环标志，来源于中国辽阔的山川大地、江河湖海和人们喜爱的动物形象。福娃的造型融入了鱼、大熊猫、奥林匹克圣火、藏羚羊以及燕子的形象，每个福娃都有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和妮妮。在中国，叠音名字是对孩子表达喜爱的一种传统方式。当把这五个娃娃的名字连在一起，人们便会读出北京对世界的盛情邀请：北京欢迎你。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每个娃娃都代表着一个美好的祝愿：繁荣、欢乐、激情、健康与好运。福娃也带着北京的盛情，将祝福带往世界各个角落，邀请各国人民共聚北京，欢庆2008年的奥运盛典。北京2008奥运会奖牌也一举突破了百年奥运史上以金属制作奖牌的传统，金银铜牌分别镶以白玉、青白玉和青玉，使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完美和谐地凝聚在了方寸之间。奖牌的正面为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西纳科斯竞技场。奖牌背面则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背面正中的金属图案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奖牌挂钩由中国传统的玉霜龙蹼文璜演变而成，整个奖牌尊贵典雅，中国特色浓郁，既体现了对获胜者的礼赞，也形象地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当中的又一次中西合璧。北京2008年奥运会奖牌具有着浓厚的中国风格，艺术风格尊贵典雅，和谐地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融合，使得北京奥运会奖牌成为了宣传奥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奥运会理念、展示中国文化艺术、设计和科技水平的载体，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一份独特遗产。与奖牌同时发布的奖牌包装盒、丝带同样凸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北京奥运会奖牌包装盒为中国传统工艺制作的木质漆盒，四方造型，天地盖四边略成弧形，寓天地四方六合美满之意。丝带则由鸡织而成，朱棣云纹，喜庆祥瑞。北京2008年奥运会把全世界的人凝聚到了一起，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往，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热爱中国。正如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所说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也相信我们的运动健儿们会用智慧和勇气横扫奥运赛场，让五星红旗一次次在北京升起。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